第二節，條法例本身呢今天就很多人論過了，但論出來大家都覺得喂很矛盾喎，入邊 係啊，好多矛盾， 好多矛盾位喎。 我哋今日成班記者都喺度議論紛紛啦，問佢啲問題都係問佢點解有咁多矛盾，咁多矛盾。 你舉一兩個例子出嚟先啦。 啊，例如講話呢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啊，就講話啊，佢係唔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嘅，但係另一方面啊，又話佢係要啊，即係遵守翻香港法律，咁即係點啊？即是他們是要守香港法律還是不用的？ 不是香港法律，在他們意思就是他們 define 香港法律，即是他們覺得香港法律是這樣的，那就他們覺得，但這個 是名義上，實際上是，即我覺得是大家不需要太介意這個他們說什麼，因為國安在香港可以是橫行的了， 啊，橫行，而且真的是橫行的，我真的，要跟大家 underline 翻，即是有什麼的 point 要注意啦。首先啊，這個維護國家安全局的支出呢是大家納稅人付錢， 我們自己付錢， 是我們付錢，但是立法會是沒有權 veto 他的，是要行，只不過行政長官啊，他就即係佢 approve 咗、批准咗之後咧，咁佢點樣使筆錢咧？使幾多咧？立法會咧係冇得 A 嘅，即係大家納税人埋單啦。即係政府賣地，如果賣到錢嘅話就埋單啦。但係咁又睇到啦，即係之前我講嘅又係講中咗啦。就係、是、即係嚟緊大家入公立醫院啊，即係今年已經有大，今年已經武漢肺炎時期已經有一個嚇、大陸制未經一個衛生署註冊的抗生素啦，咁嚟緊大家會用啲乜嘢藥咧？真係 自己睇清楚啦， 大家睇路咯，真係係啦。咁同埋就話咁平時嗰啲警察咁樣，哦，佢哋都要使錢噶嘛。咁依家有一個嚇維護國家安全啲工作出嚟，咁啲錢都係羊毛出在羊身上嘅啫。除非香港政府加税啦，咁所有嗰啲公共支出啊，都係要被分攤㗎啦，咁呢一個就係我哋而家香港人要面對一個問題。 同埋佢政治，即係而家呢啲喺所謂嗰個國安部啊，國安部入邊嘅具體使費咧，佢咧支出咧， 國家機密嚟嘅喎， 有國家機密嚟㗎嘛， 咪係咯， 預咗啦，好啊。嗱，我自己如果去到有幾個問題啦，其一就係、是、如果國安人員喺香港貪污受賄，咁 你攞中國法律治佢啊？ 唔知道啊，唔知啦嚇。 係啊，其實好笑。今日鄭若華咧喺個記者會嗰度，咁有記者梗係問佢。 嗱，我舉個具體例子係咩咧？咁有國安就問嗱，你咩喎嚇？不如你如果我俾你收，即係如果俾啲著數我啊嘛，可以放即係放過你啦咁樣。咁如果有人咁問你啦，但係你confirm 唔到，我哋嗰個係咪真係國安嚟㗎？ 是的，是不是？ 國安 片 啊，有個講普通話跟你說，有個普通話打電話跟你說，有得，喂，你什麼了？有些事你違反了這個國安全，這樣， 是 的，就，不過如果你肯，怎樣怎樣，就可以放過你，這樣。咁你收到一個咁嘅電話嘅時候，咁你點處理呢個問題咧？ 其實呢一個都係香港人遲早係會一定係會遇到嘅，因為呢一個所謂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佢其中嚇嘅一個職責咧，就係咁寫嘅，就係、是、收集分析國家安全情報信息。咁、又係我一路以嚟講咯。咁何為國家安全咧？咁金融安全都係國家安全嚟噶嘛？ 呢個大題目嚟嘅，呢、這個而家即係啲記者或者報紙而家未探到啦。但喺中環啲人佢哋都即係一定諗緊呢個問題。 一定會諗㗎。 但係我懷疑一樣嘢咩嘢咧？我懷疑其實佢哋去搞條法例嘅時候係極度倉促。 嗯哼。 冇諗得認真清楚。咁只不過係喺即係最高層，因為佢撳咗個掣，嗱你嚟做啦咁樣。咁我初頭嘅感覺上咧有少少羣拉虎攬啦，因為入邊有好即係呢個法例本身應該有即係頗多嘅矛盾位啊。 係啊， 就去到嗰個法院嗰陣時候咧，點處理咧，就應該構成少少。 又講咗啦，鄭若華今日 係咪啊？嗱，你講翻佢點講咩説話出嚟 ？Objective context。即係鄭若華就咁講， 其實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講乜，即係一個客觀環境啦。佢就不斷講話，大家如果客觀上覺得呢一句啊，其實有好多時候咧，大家見到一句標語，就算佢係有一個反義都好啦，咁大家客觀上已經可以咧感受到呢句標語嘅真正意義啦，咁樣。嚇！呢一個唔係客觀，呢個主觀。 唔係因為今日有人做一樣嘢嘛，就係咧佢嗰個標語上邊啦，我唔記得係咩啊。 不要香港獨立。 香港獨立。 但係一時變咗成不要。 不要。但係嗰不要係西粒噶，唔係大粒噶。咁嗰個 case 好似都拉咗啦。 拉咗。 而且可能落 charge 添啦。咁個問題就嚟啦。咁你譬如話我哋而家做即係有一個平台咁樣，我哋反對呢個香港獨立咁樣，咁會唔會有好似類似一個情況咧？嗱，咁我肯定一樣嘢，其實佢哋而家唔係太清楚，即係 佢哋都唔知， 根本係唔知。 我哋班記者一直以嚟喺度問佢哋國安法同埋國家安全定義、國安法細節、執行細節嚇。他們都是答不到，鄭若驊兩個星期之前已經在說、其實在個普通法框架底下國安法、這個實施不是很 realistic 地說，即是他經常都這樣說，之後又要鬥回、因為要維護香港這個普通法制度嘛、但是到今天又在說一些很 objective很 subjective 的東西在說、大家看到之後、法庭就會有判決、那真的是怎樣任你說啊， 是啊，你如果你看這個表現上他們很廢、其實 你看多深層一點，就是現在實際上在那個法律的執行，如果真的照正來做，即是我們假設在中國有一套即比較穩，即是正常穩定一點的法制，有一套香港我們一路即是成百幾年的一個法制、兩刀堪買的時候，在這個處理這類案件的時候，它是出現了問題的。那當然啦，如果譬如說你很 cynical， 你很犬儒的看，就是因為他咪揾上面啲法官，即係嗰啲佢哋最信得過啲法官啊，走去審呢啲案，因為而家個法庭可能係 close 嘛。 係啊， 即係聽講係唔公開噶嘛。 係啊，係唔公開啊，講到明。 唔公開噶嘛。 講到明就話咩，即係有牽涉國家機密嗰啲， 我 喺 度 問㗎， 你邊個審你知唔知？可能都唔知添啊，玩得手唔知。 同埋禁止公眾同埋 記者，記者咁啊，可能喂我想象咧就係揾個中國法官嚟佢審咯，佢決定嗰件事咯。即係如果你去到咁 cynical 嘅，咁梗係冇咬。但係如果你話啊，佢真係稍微嚴肅少少去做咧，咁而家出現咗好多問題。係 啊。 現在我們就不可以單憑說、他說過什麼 去推斷將來發生什麼事，我們只能夠譬如去到一個 有一個這樣的例子了，譬如今天已經第一個 charge 了，即是第一個違反了那個即是所謂這個因為違反了這個國安法而被捕了，那看看他怎麼審了，他譬如他會不會說、這個 case 我們不什麼了，我們、訂去一個即特別法庭去審，還是還是即如果再現在在這個即係咁嘅裁判處嗰度去做呢樣嘢啦嚇，咁你就睇睇嗰個，如果譬如話啲法官佢哋去即係去處理啲案件嘅時候，佢哋嗰個做法係點樣？咁、那個辯護律師又點處理呢樣嘢嚇？好啦，咁我亦都唔會覺得話嗰個打呢個成數好高嘅，因為去到而家呢個 situation 咧，其實 佢擺明要做你， 擺明要做你噶嘛。但係問題就係你做咗之後出嚟。那個客觀效果是什麼呢？這是整件事，即是由這個國安法一路下來很多的政策，它不是只是影響香港的，是 的， 就是因為你香港始終在、那個、即所謂的個普通法系統裡面嘛，是的，你的案例你是可以人家其他相同系統的拿出來去做一個即是案例， 那從此以後就 不行了，那之後那怎麼辦先？那之後那怎麼辦先？這個第一個問題啦。好了，我哋今日嘅重點係講咩咧？就係、是、如果去到譬如話呢啲所謂好即係明顯係政治嘅，咁我哋覺得就冇乜，即係冇乜嘢去拗或者冇咩嘢諗。 佢個法例係違心法， 係啊，係一定係一定好根據嗰個而家中國嘅政治需要去做。但問題去到一個金融嘅，即係有金融成分嘅案件又如何咧？ 其實即係如果閣下啦，又或者閣下自己，即係閣下嘅業務對象，又或者閣下自己咧，係幫中國大陸嘅人做資產轉移嘅話咧，咁我就可以同你講，即係我已經可以同大家拍心口保證一樣嘢噶啦，就係呢盤數咧一定會有第三方睇到咯，因為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其中一個職責就係、要收集呢一啲危害國家安全情報，咁我都講咗啦。金融安全就是、一個國家經濟安全的一大 核心嚟嘅。 舉個例子，譬如大家知道呢個孟晚舟嘅事件，佢係因為呢、這個匯豐銀行，即係俾咗啲資料俾英國、美國嗰邊。咁如果根據而家呢個國安全法咧，所有香港銀行，嗱我係講埋包括埋類似譬如美資銀行，譬如 Citibank。舉個例啦，譬如話有某某喺嗰度開個户口，咁呢個人咧就國安部要覺得要調查佢。 係啦， 佢就真係問 Citibank， 你俾呢個人個户口嘅資料。 寫到明話要必須配合喎。 咁係啊，咁 Citibank 俾唔俾先？而家問題就係 咁，梗係俾啦，因為國家安全法寫到明係話要， 因為 必須配合啊嘛。 俾咧？咁你就跟住咧，你就可能嗰、那個即係喺呢個香港區職員咧，就俾佢問話啊嘛。咁但係問題嚟啦，咁美國方面對於 Citibank 有咁嘅做法嘅時候，咁美國有咩意見咧？ 係啦， 呢個係屬於即係呢個係美資銀行嚟噶嘛？ 係啊， 係嘛？而家 Hong Kong Bank 都俾人捉緊啦。咁如果係 Citibank 咁點捉咧咁樣？咁我真係要去到一個具體嗰個 case 去睇咯。 會安全啲咯 ，Citibank， 因為其 咩啊？你千祈冇咁講啊，安全啲嗱。呢個咧我就唔敢去寫包單嘅，因為而家喺香港咧就任何事都可以發生嘅。只不過咧就因為佢係美資，佢係 Citibank， 咁大家就覺得相比之下，咁你梗係。即係唔可以總之啦，係咪？你即係你個呢個係相，我又唔係完全否定咗中人銀行，我覺得相對嘅呢樣嘢，即係相對於中資銀行，咁 Citibank 就理論上應該比較安全少少嘅。但係問題就一到呢條法例，一到真係佢去做嗰陣時候，佢就係敲門啦 ，Citibank 嗱，我呢個人咧喺呢度開個户口，啊呢一間呢個咁嘅組織開個户口，咁我而家去睇佢入邊啲嘢。咁你要俾我啦，咁啊就咁樣啦。咁即係呢個具體嘅 case 嚟噶嘛。 其實我諗咧，走資嗰班人咧，佢哋真係以後，我諗依家佢哋真係坐緊走資尾班車噶啦。 我諗走曬嘅啦， 我諗未走曬，都有最後一 cap， 即係 到而家 最後都 而家都走唔曬嗰啲好流噶咯。 咁最尾香港未死曬嘅，可能之前喺就搏呢個國安法唔會過到，咁喺度諗住賺埋最後一筆錢，即係我就諗係會一定係會有啲債人咯。 嗯， 但係真係隨住國安法立咗，即係啲金融機構啊、銀行啊、證券行嗰啲，哇！咁國安法咁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嘅人走過嚟嚇，同你講話要查嘢，咁嗰、那個。即係銀行職員、個證券行職員會唔會夠膽嚇同你講個同個客仔講啊？ 四諾， 唔係佢會唔會夠膽同個客講？喂，你俾人查緊咁樣。 唔係，但係我仲 必須配合我寫到明話。 我仲擴張一樣嘅就係嗰、那個 同埋國家機密嚟嘅喎。係 啊，國家機密啦。其實佢哋唔知要查咩嘅嘛，佢因為國家機密啊嘛。OK， 甚至可能咁樣，嗰、那個人咧就係唔話俾聽，佢就我就係國安部嘅咁樣。即係佢唔收任何 嘅。啊，係啊，好多國安，好多國安佢哋話事嘅，一係就係、是、即係因為佢國安呢一個字真係太過驚人噶嘛，可能會話自己係啲大學咁研究人員咁樣成。係， 唔係甚至可以咁講。 係啊， 佢係佢老豆係國安嘅咁樣，因為今日我喺 Facebook 睇到條料啦，咁但係我唔敢即係未 fact check， 所以我唔敢講啦嚇。就係嗰個係國安部嘅官員一個女嚟噶嘛，嚇嚟咗香港讀書啊嘛，傳説就咁樣啦。咁我用呢個引證一樣嘢，就係有人同你講，即係去到一個證券行啦，話我係國安部嘅職員嚟，即係國安部嘅人員嚟嘅，國安人員嚟嘅咁樣。咁你配合啦，咁但係佢唔 show pass 俾你啊，即係任何嘢唔 show， 咁你點去應對呢個問題咧？咁 OK， 呢個第二樣嘢啦。第三樣嘢咧就係咧，譬如你係即係去做嗰啲證券行嘅，或者喺會計師行啦。你想做 audit 啦，但係個 audit 咧就係佢話俾你聽唔得㗎，因為呢個牽涉國家機密。 其實本身好多中資公司國企啦，即係我聽講 audit 咗到啦，即係我唔知呢個係咪秘密唔講得定係講得嘅。講得嘅就係、是、有好多嘅 audit 咧，佢專門有間房係淨係得好 limit 嘅人先可以入去咁樣嘅咯。係啦，咁即係我又唔知佢哋喺裡面做啲咩啦。同埋有其他，我唔敢講啊！ 我唔好講，嗰啲唔敢講嘅唔好講。OK， 我唔係驚俾人拉，我驚俾人，我驚你唔見咗你啊，大佬！你唔見咗你，我好難做節目嘅，知唔知啊？ 真係係啦。咁講翻今日嗰啲花邊，即係嗰啲國安法嗰啲花邊嘢啦，係啦。咁講翻就係話，我原來呢個國家，我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佢哋可以追究，如果香港政府部門咧妨礙佢哋履行職務。 佢呢個公署係有權追究佢哋嘅。 咁其中一個睇下廉政公署咯，即係。即係如果國安部搞廉政公署都幾好睇嘅嚇。 係啊，咁而且今日我諗林鄭娥都已經係 confirm 咗國，即係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呢一個 凌駕 一切 凌駕所有即係香港法律嘅咁樣 嚇。係啊，因為今日林鄭月娥咧喺記者會，即係好 literally 白字黑字咁講，就係一個 National Security Law 國家安全法係凌駕於呢一個國際公約。他是这样讲，他是真的这样讲，是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Supersede International Covenants。 其实 他不知道他自己说什么。 我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听到就啊，好什么啦，啊，很悲观啊，成即是当然是悲观的，那个现在这个情况。譬如说你在街上做小事， 你不知道那样是不是 犯法。举个例子，譬如说刚刚陈文艺即是佢講啦，啊，佢基本法委員會話，喺呢個街度揮動呢，這個港獨旗幟，未必犯法。咁其實 咁咪已經拉咗啦， 係啦，但係唔係輪到你講嚟㗎，係 咯。 所以嗰個情況咧就相當之不穩定嘅，即係你話嚴苛個法律，喂，起碼你嗰個法律本身如果係好清晰嘅，你知道應該有啲咩應該做，有啲咩唔應該做，咁你就去跟到。嗱，我舉另外一個例子就係啦，譬如喺呢度附近咧有一個商店咧。是賣英國嘢嘅，我知道你知道邊間啦。佢係好大支英國旗喺度嘅。咁問題就嚟啦，即係呢個有冇去違反咗即係所謂嗰個國安法咧？咁又係唔知喎，又係唔知嘅喎。 保險公司夠唔夠膽俾 corporate insurance 佢？ 都唔係保險問題嚟嘅啦，即係 唔係，其實呢個係我想知 嗰個嗰個招牌本身係咪已經有呢個問題啊？咁而家大家唔知 political risk 嗱，咁我哋去理解就係話啊，可能係選擇性執法嘅，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佢覺得呢個人係唔係有政治動機嘅咁樣，咁但係呢個係好主觀嘅態度嚟噶嘛，係 啊， 拉佢可以好主觀啦，因為而家實際上審案可唔可以好主觀咧？即係個法官覺得你唔順眼，咁佢咁樣，咁而家將來發生咁嘅情況嘛。好啦，你去睇到呢度，你就覺得好悲觀啦。但係你應該睇翻另一樣嘢，就係如果咁搞落去嘅話，去到好極端嘅環境咧，其實你全世界即係稍為理性少少嘅國家都覺得對中國，即係覺得中國係一個好危險嘅國家嚟。In what sense 就係、是、喂而家亂 Q 嚟喎。如果你嗰個實力大少少嘅，你唔係淨係搞香港，你可以搞其他地方噶嘛？ 嚇，連呢個 Article 38係講到明就話咧，你喺外國 係啊， 係一個外國人，冇一個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ce 都好啦，即係你都係 subject。 咁佢都係守護咪伸到去外 subject to the law 係啊，去到外面，即係用呢條法例去伸到去其他地方度咧。係 啊， 即係譬如你講緊，譬如呢啲呢個英國啊、美國啊呢啲，梗係唔咩啦？喂，但係有啲弱雞啲個國家嚟噶嘛？譬如你近少少嗰啲，喂大佬，真係喂你咁搞法，喂如果你將來你嗰、那個嗰、那個實力再強少少，咪喂已經係其他國家變咗你殖民地咯。所以這個你要看清楚這個國，即是這個國際的 angle 先，即是我們整個節目我們很強調一件事，就是你看這個問題，即是看現在香港問題，你已經不可以純粹用香港自己本身的本位去看，你看完整件事，這個整件事是什麼呢？它跟著牽動那個國際局勢之後呢，會有一個 feedback 嘛，即是會有一個反彈回來的嘛。舉個例子，譬如英國它現在做了這個 BNO 這個這樣的所謂平權，那你看一件事，中國有什麼反應呢？其中有人 就說呢，如果你有了 BNO 之後呢，你就不可以有張回鄉證的。Okay? 我聽即有些人這 樣 去推測啦，但即任何事大家其實都現在可以想像一下，即會發生的時候是怎樣。好了，我們講的這個即早上那個即下午的記者會之後，另外一件很重要的就是今天那個示威場面是怎樣呢？我們跟現在回來。